小朋友们，大家好，欢迎你们登录妞妞点日记本点 ORG 来听我讲故事。究竟有多远？喜马拉雅南麓，奥林匹亚山巅，最初就的语言，最终生的信念，从天上到人间。究竟谁战胜了时间？日日出日落。